兄弟我我你， 一谈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提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哎，晨晨说早啊早啊，不无聊，五大联赛开始了，米兰意甲本周末就开始，啊，这说的是中超歇了啊，大家好像又突然感觉到有点乌鸡六兽。在这样的一个间歇期当中，我们关注点什么啊？今天我们也在话题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也可以说说，虽然说这个赛季我们自己的补强不太可能了，因为窗口已经关闭了，但是能为未来做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如果国内的球员可以再进行一个二次流动的话，这会儿我们不能再坐着了啊，必须得未雨绸缪，找找人来填补到下一个阶段争冠组12月份的比赛啊，人员会更加的吃紧，所以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话题啊。当然我们也在这两天，尤其是昨天的这个热搜上，体育的事儿那都不占不到头条了，因为有更头条的热搜啊顶在最前面，顶流嘛，现在这顶流这两个字还非常的危险啊， 前顶流吧 啊，就是 现在顶流的方式有点奇怪了 啊，就是一旦这个顶流啊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去僭越法律啊，去做一些啊真是违法乱纪的行为，那一定会从这个顶流的神坛上直接被拽下来啊，无一例外啊，没有人在法网之外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另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啊，体坛的顶流啊，其实都挺常青的啊，如果是长时间的有流量的，像这些传奇的老将们，今天还看到费德勒已经宣布退出美网了，但是这长期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后段啊，依然是保持着这种高标准的竞技状态，那都是需要长时间日复一日的刻苦的训练的，所以我们也说说体坛的顶流都是靠什么长青的啊，这样一个话题，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在奥运方面，蔡奇到冬奥北京赛区查验了调研时候有所强调，坚持疫情防控和冬奥筹办两手抓，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 在女足方面，水庆霞确认带女足参加全运会，未来是否执教仍未确定。 中超啊，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前14轮的比赛，国安尤其是在最后的这两场能够逆袭啊，返回到争冠组，赢在气势和毫无退路，重回争冠大道，依然是有很多的惊喜的。 是的，在国际的体坛方面，刚才也说过，费德勒宣布退出美网，将再次接受膝盖手术。 核桃说老费差不多要退了吧，至少到目前为止只是在某一些大满贯里边会退赛，还没有到退役的那个时刻啊。 是， 我们也挺珍惜现在三巨头都还在网坛，让我们能够看一场少一场这个感觉啊，真的能跟三巨头同处一个时代，我觉得作为球迷、体育迷来讲，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大家伙儿可以继续的聊着，我们的节目也在一会儿啊，把这个视频打开，因为今天视频的这个链接端出了一些问题啊，大家一会儿通过新浪微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大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冬奥相关的消息。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到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赛区检查调研竞赛场馆的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他强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北京冬奥会时间，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是成功举办冬奥会的重要前提，要牢牢把握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疫情防控和冬奥筹办两手抓，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张延坤一同检查调研。 国家体育场鸟巢将承担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改造。蔡奇、陈吉宁实地检查开幕式场地改造、疫情防控等工作。蔡奇指出，疫情防控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冬奥筹办、场馆改造运行都要与疫情防控紧密结合融合推进，各场馆都要组建运行指挥部统筹做好相关工作。国家游泳中心已经完成水立方到冰立方的华丽转身，正在筹备相约北京测试活动和2021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蔡奇先后查看奥林匹克大家庭、媒体和运动员看台，检查运动员无障碍更衣间等设施，指出国际测试赛也是一次防疫大考，按照赛事防疫要求，要加强人员管理，做好场馆消杀，开展全要素测试，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进行实战演练。 蔡奇强调，冬奥筹办已经进入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各项筹办工作要抓紧不放，场地和设施都要抓好收尾，其他的非竞赛场馆、无障碍以及临时的设施建设也要加快推进，全面的做好各项服务保障。而在昨天上午，主题是融合和共享的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活动也在北京冬奥组委进行了。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8月16号，距离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还有200天的时间。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表示，目前北京冬残奥会正按照一港双责同步筹办的原则，筹备进度有序进行。 距离冬残奥会还剩200天的时间，特别在疫情防控之下，我们不仅仅做好我们所有的运行计划，同时在疫情防控下的运行计划，按照一港双责的工作要求，残奥的进度与奥运进度是同步的。无论是场馆建设，现在所有的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已经竣工，现在正在测试就绪阶段。临时设施也正在逐步搭建，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搭建成功。那么10月份呢，我们就有轮椅世界冰壶这个世锦赛，要到我们北京进行测试赛的一些活动。再有呢，就是在这个市场开发、人员管理、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我们都同步按照奥组委的要求在进行。 残奥教育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天的活动上，集中展示了冬奥组委组织开展残奥公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目前，全国奥林匹克和残奥教育示范学校累计有835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2062所。 北京冬残奥会是世界瞩目，它的瞩目不仅仅的是在运动赛场上，更主要的是在我们平常对残奥精神的这种大力宣传，要在这个宣传教育方面要达到一定的境界，与国际接轨。因此我们冬奥组委宣传部门和我们残奥会部门一并，让我们全国的一些中小学要宣传和推广。那么残奥精神呢，不仅仅让我们中小学生要了解残奥运动、残奥起源、残奥的发展以及精神，更主要的让我们这些残奥运动和我们中小学生达到一种融合。 而在活动现场，几名冬奥小记者的身影也格外引人关注，他们对于冬奥知识和残奥精神的理解就是奥林匹克教育最生动的写照。 我是陈以涵，今年10岁了，是4升5。从3年级的时候成为了冬奥小记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奥林匹克精神，然后也学到了一些关于冬奥的小知识。作为我自己，我主要是想让青少年们都知道冬奥的文化，希望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都会举办成功，然后我们的运动员也会取得好成绩。

在2020东京奥运会女足的表现确实让我们觉得有些糟糕，三场小组赛仅进六球，丢球达到17个，这也确实引起了很多球迷的强烈不满。而关于教练组的人员选拔、技战术打法等也引起了外界的热议，尤其是大赛前唐佳丽等核心的老将离队，毫无经验的选入了年轻的队员等等，引发了球员本人和很多网友的强烈质疑。 我们也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林苑啊，林苑现在还是在隔离期，因为整个的东京奥运会期间，他们前方的四位记者也都是在前方去奔忙。那确实，这个新的选帅的标准是55岁的水庆霞水之岛啊，也是中国女足的功勋球员，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女足获得银牌的主力球员。她呢性格非常的沉稳，而且作风也十分的顽强，这是球员时代的标签。那在2001年广东全运会上，带着上海女足完成卫冕之后，踢到了35岁，水庆霞宣布退役，逐渐的就转型成教练了，是从上海女足的助理教练开始做起，后来也曾经担任过女足的国青队的主帅啊，之后又一直执掌着上海女足的一线队到现在。我们也马上来请林苑来介绍一下水之岛。林苑你好。 啊，慧珊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那现在这个新的中国女足的新帅的人选是落在了上海女足的代表人物啊，水庆霞指导身上。你是不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她的这个执教的特点？ 我觉得你说到水庆霞指导是上海女足的代表，这个说法是特别的贴切，因为她其实从球员时代开始呢，就是上海女足的代表。那我们当时知道老女足在国家队的组建过程当中呢，其实像以上海队和北京队的老女足的队员为主。那当时呢，水庆霞指导也是上海女足这边球员的代表。那她同时的职业生涯呢，也是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她也是超过30岁才退役的那一波老女足队员。那之后呢，她的执教生涯其实是从国青队开始的，从国青队的助理教练开始。那当时呢，主教练也是来自北京女足这边的王海明指导。然后呢，他呢带领国青队，其实在这一波的国青队的队员呢，那应该是我印象当中是创造了最近大概近20年中国女足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就是在这个国青赛，就是在这个世青赛当中获得亚军。那其实想想，在那一年2004年获得国青的这个世青赛亚军的这波队员都已经是退役了，就是大概是在1984到1985年龄段的这些球员，他们现在已经退役了。但是在这10多年当中呢，水庆霞指导作为上海女足的教练，其实无论从带队的这种成绩，包括对于上海女足现在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后备力量的培养上面呢，其实都是做得非常的出色。那我们看到在最近的这些赛季当中，上海女足像全国比赛的联赛也是获得过包括在国家队的人才输送上面也有很多这种新生力量的培养，其实在这上面他的这种贡献和功劳都是非常大的。那他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像我们很多以前有过球员时代非常辉煌记录的女足的教练一样，给人整个感觉特帅力，而且呢说话特别干脆，是很直给的，在指导的类型上面是很直给的这种类型的教练员。对，所以给队员们的指令非常简短，但是非常的有效，大家听起来也非常的明白，因为他作为一个从球员到教练都是有非常多切身感受的人，所以呢他给大家的很多的这种指导呢，就是你感觉非常的高效。而且呢在今年联赛的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今年联赛开始之前呢，每一个队伍的主教练都会有一个比较简短的这种赛前的介绍，那水庆霞指导也是短短两句话吧，就让大家就感觉在去年经历一个比较特殊赛季的女超联赛之后，今年大家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对于女足来说，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所有的队员们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去创造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介绍完水指导之后，我觉得在听到他将会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来带领所谓国字号的女足队伍的时候，就是又从地方队又回到了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其实对于他的这种执教 或者对于他接掌这份工作的这种就是执行能力来说一点都不担心。那我只想知道这个时间究竟会大概持续到多久因为现在说只是给出的时间是在参加 全 运会的这段时间之内。 对， 那我觉得这个动作首先呢是表示说我们国家队的这个教练的人选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但是不知道对于女足，我们总是说要更长远的发展，大家要怎么说呢，就是不用再老折腾老发生改变的这种话说了很多次之后那未来教练的人选是不是继续是水晶家指导，还是说究竟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这其实是我们现在最担心或者说也是最想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 没错啊，一个是后续在全运会之后谁来继续执掌中国女足，还有就是这前面的这一集，就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一集还没有结束，因为现在也有这个媒体爆出来说，接下来等贾指导结束了隔离观察之后，足协也会启动这个问责的程序。因为确实在我们现在看来都觉得中国女足在东京奥运会上，尤其是在临开赛之前，像唐佳丽这些老将没有能够去到东京，依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啊。那接下来在这一方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因为我们看到所有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包括像我们，其实也是在从东京回来之后呢，还是需要接受这个医学隔离的。所以在这个隔离结束之后呢，大家才会各归各位，回到正常的一个工作轨道上。对于女足来说，之前我们参加奥运会之前也到一说这个名单，其实当时我记得在咱们沟通的时候也说过，这个名单出来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有很多的问号和不理解的地方。那带着这个问题然后打完奥运会之后呢，这个疑问也是会逐渐的加深。那在大家都回到各个岗位上之后，其实现在对于运动员们来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全运会。但是呢从国家队这个层面上来看，还是有一些总结性的工作要做。现在听到的这个名称叫做问责会，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这种阶段性的总结是一定会做出来的。那这个总结之后，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一定是应该有谁来站出来去负责，并且对于中国女足未来的发展去做出一些改变的。我们其实听到太多次关于女足的这种发展方向的讨论，那一个就是现在究竟怎么样去提高国家队的成绩，包括对于青少年或者对于后备人才力量的这种培养。其实我觉得虽然这一次在奥运会当中我们国家队的成绩非常的不好，但我觉得其实说到水晶家指导这个名字，也让我想起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国家队的层面也许是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暴露在大家的面前，但是也不应该去抹杀其实各个地方队对于女足这项运动发展的很多的支持。像有一些地方在过去的这十年的时间当中，其实是对女足的发展有很多的投入的，比方说我们提到的上海你刚才说到的唐佳丽，还有很多后辈的这种这种女足队员的涌现都像来自上海啊，来自江苏啊，来自这个包括湖北啊，包括武汉呀，包括长春呀，这些地方其实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是对女足的投入对女足发展有很多的这种努力的工作。我们北京其实以前女足是很强的一个项目，但是可能从我们最近几年当中的投入来说，和这几个地方相比还是会显得稍微力度不够了一些。但是像水晶家指导他们这些过去这么长时间深耕地方女足发展的教练，确实是带动了很多地方整个包括国内整个女足运动的水平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浮出水面的是国家队的这个层面成绩的展现，但整个我们国内目前女足整体的这种发展的状况来说，其实是比水晶家指导上一次带领国字号的队伍，也就是在2004年前后，他从2003年接手的国青队的助理教练，从那个时代相比的整个国内女足的发展状况相比，是要有这种进步和有这个状况的 这种提升的。 嗯， 所以我当我看到他重新从这个地方队的层面又回到国字号层面的时候，我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他个人的努力，把更多这么长时间在各地方深耕女足这项工作的一些经验包括成果更多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嗯，只是时间长短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还对这个一点不是很确定。当然现在很多的咱们家里人都特别关心林苑现在的状态啊，在隔离期间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嗯，也是努力锻炼身体，像我们的奥运会的参赛的运动员一样，大家在隔离期间每天不是也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努力呈现我们这一段时间报道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目，就是大家还是都是需要总结一下过去这一段无论是采访的经历还是参赛的经历，都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记忆的一段的经历。 所以大伙儿也特别期待啊，结束了隔离之后回到北京，林苑回到直播间的那个时刻。好，谢谢林苑，保重啊， 待会再跟大家好好聊，再跟慧凡好好聊。 好的， 谢谢， 好的，拜拜。哎， 拜拜，再见。 就像刚才林苑所说的哈，就是这个选帅只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临时过渡的一个选择啊，就是在全运会期间，水庆霞指导去担任中国女足啊的这个主教练的职务，但是同时呢，他又是上海女足的主帅，而且跟上海农商银行女足是有约在身的，目前还不存在说是直接替换贾秀全指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 所以接下来的所谓的这个问责会吧，这个总结会之后，贾秀全到底是去是留啊，还是需要各个方面去慎重的商议和讨论的。 嗯， 说完了女足之后，我们也关心一下国足啊，出战世预赛十二强赛的中国男足，9月7号啊就要在主场迎战日本的这个比赛，那大概率呢也是没有办法在本土进行的。足协已经初步选择把卡塔尔的多哈作为主场了，来迎战对手。所以实际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不只是首战日本队，不能在一个本土进行，需要去选择一个中立场地。就是到了10月12号客场跟沙特的第四轮比赛之前，国足恐怕都要一直在西亚驻扎了。而且那个之后，球队当时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要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返回到国内啊，都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是的，根据安排呢，中国男足会定于明天上午明天在上海集中，开始十二强赛之前的最后备战工作。而一周之后，也就是8月26号左右，国家队将统一乘坐包机前往卡塔尔的多哈，来准备9月2号客场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而根据先前各方面的消息，中国男足也有意将第二轮的比赛主场放在多哈。不过，迄今为止，不管是澳大利亚方面还是中国方面，都还没有接到卡塔尔方面的正式的消息。 我们也关心一下吴磊，现在西班牙人的比赛是已经开始了，我们也看到吴磊在场上啊首发。那但是现在吴磊的状况呢，他就是不会再返回到上海了，直接就从西班牙巴萨啊来奔赴多哈。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已经是重启了，吴磊是代表着西班牙人首发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客场战平了奥萨苏纳。那根据西甲的赛程，西班牙人队在8月21号主场会出战比利亚雷亚尔，8月27号在客场挑战马洛卡。这之后西甲就会有一段暂停。目前的情况，吴磊是打完8月27号第三轮的比赛之后，再归队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 是的，届时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又要失去一位球王了。 我们还是支援国足是更重要的啊，因为十二强赛真的少不了吴磊这个前场的强点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球队备战的情况，因为澳大利亚的境内疫苗注射工作非常的缓慢，以及这种严格的入境要求，澳大利亚和国足的世预赛也会安排在境外进行啊。不过澳大利亚男足主场的成绩更加出色，当地足协也是希望协调之后和阿曼沙特的比赛安排在本土来进行啊，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最新的跟进。 澳大利亚国内杯赛呢，将在9月和10月进行。澳足协是希望本国最强的球员能为国出战。考虑到目前的防疫政策，让球员未来3个月每9个比赛日会来回在酒店隔离14天，肯定是不现实的。澳足协也正在与各队沟通，希望在未来3个比赛窗口允许球员踢满2个。 我们也继续，虽然说中超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而且这个间歇期很长啊，但是昨天大家伙儿也都看了啊，足球一百分里，魏玉东魏老师还是连线了咱们的前锋张玉宁，也谈了谈，尤其是这最后的两场比赛能够力挽狂澜，帮助球队啊去回到争冠组，这是在生死一线当中占得这个生存的先机。玉宁也是提到了，其实是全队拼出的一场胜利，尤其是我们在跟申花的这一场京沪大战里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状态啊，这种死磕的气势已经是压倒了申花。 比赛之后嘛， 对呀， 大家伙非常高兴，然后周总也给我们发来了那个贺电，然后大家就是在一块儿就是庆祝嘛，因为这一次算是打进争冠组是非常不容易，而且是在最后一轮才确定下来，所以大家都很高兴。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我们3-1领先，在下半场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对方压制的时候吧，因为那个时候对手是放开一搏了，然后我们因为在刚开场用了一些高压的战术，所以对体能消耗非常大，包括我们两个边都要回到接近边后卫的位置去防守，然后确实当时压力比较大吧，但是大家都团结在一起，每个传中啊包括解围啊都是全身的力量去拼的，可以看得出来就非常艰苦，因为确实最后一场大家体能都到了极限的状态嘛。然后直到最后一个球打进之后呢，心里就是踏实很多。我觉得各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是求胜心，第二个就是我们队里包括后防线上几位老大哥年纪基本上在30岁以上了，这种3天1赛的这种赛制确实对他们身体也很大考验，像大宝哥啊李磊哥啊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伤，包括杨哥老于他也是那个肋骨有伤，然后大家都在是一种带伤的比赛状态下，所以我们更没有理由说不去拼不去那个，对吧？所以大家都拧成一股绳。 尤其是在这种绝处想要逢生的时候，真是看到玉宁啊，无论是他在场上的这个竞技的状态，还是这种精神的属性，越来越有国安的基因和烙印了。 是的，那场比赛我跟毅哥一起解说的哈，上来以后气势真的是很足，拼得很凶，而且玉宁进球之后啊，当时申花还是想组织反击反扑的，但是能看出来，就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比赛要摧枯拉朽了。玉宁举了一个特别洋气的例子啊，说进球就好像把黄油抹到面包上，特别的顺畅。 所以这样的一场比赛之后，玉宁这个他的这个整个的基因的属性里边也会更增加一份强硬。这边家里人张想说，玉宁的蜕变之战不只是跟申花的这一场，其实前面跟亚太的那一场，玉宁就已经是完成了担当这个救火先生的这个角色啊，真的是在球队最艰难的时候能够站得出来啊，这是对于一个年轻球员来讲啊能够站立得住啊，这也很关键。495说一直就觉得玉宁是一个强力的外援，踢得太好了啊，他的身体素质啊那是没得说啊，只是在有的时候还被球迷们诟病说，哎呀，这个转身慢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但他就恰恰是这种类型的前锋。很多的家里人也说，俏说玉宁隔着屏幕显得有一点僵硬啊，不如在赛场采访的时候啊，在这个出单边的时候显得那么的放松。 其实很多的这个著名的球员吧，或者说体育运动员啊，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能因为有竞技状态的加持啊，都会显得特别有气势，或者说说起来都特别的这个放松，但是在真的上一些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会稍显僵硬一些，我觉得这就是运动员的一个特点。 任我行说，昨儿看了一视频，大宝在赛前更衣室里一直在鼓励大家，一边走一边说，主教练啊，比利奇比帅在他后边一边溜达，看得出来大赛前那种紧张的气氛。所以确实在跟申花的这场比赛之前，动员的工作没少做。那咱国安的历史过往当中，最会做动员工作，那肯定还是金指啊。 但是现在真的所有的，你包括像大宝作为队长的这个角色，能把这个给大家做精神动员的工作接棒接过来，帮助主教练啊一起去让大家拧成一股绳，团结在一起。 嗯， 我们还保有的这口精气神能够保留在争冠组啊，这就是整个赛季已经是成功了一大半了。 是的 啊，另外我们也是回顾一下昨天中甲联赛第十八轮的一场较量，北京北体大1-1战平了黑龙江冰城。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虽然在领先的情况下被黑龙江冰城1-1逼平，但对于北京北体大来说，这宝贵的一个积分也让他们可以稍微轻松地结束中甲联赛第二阶段的争夺。在本场比赛之前，北体大仅仅积10个积分，排在第15位，球队近期也遭遇了3连败，而黑龙江冰城积28分，排在第8位，所以对于北体大来说，这仍旧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上半场比赛黑龙江冰城优势明显，但先进球的却是北体大，第37分钟补心直传，小将季胜潘在禁区内抽射破门。不过第70分钟黑龙江冰城扳平了比分，陈立明在禁区内左脚劲射得手，双方最终战成了1-1的平局。面对对手的攻势，北体大的防守经受住了考验，不少球员都抽了筋儿。主教练张旭说， 那倒下的那几个也都是拼得太凶了，是抽筋儿的。 在进攻方面，这场比赛北体大延续了前一场比赛不错的状态，多次威胁对手的球门。张旭说，训练的内容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这一段的训练我们在进攻上的训练想了一些办法，而且在一个球员执行的非常坚决，那可能在进攻的场面上我们比之前的进攻打得会稍微好一些。 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中甲联赛，北体大的部分球员还将准备19号足协杯的比赛，其他主力球员将迎来短暂的休息。 有些球员可能需要休息需要养伤，19号我们是足协杯，应该是在22号的时候球队重新集中准备下一阶段比赛。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7:38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二时段依然是由子昂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我们马上还是继续来回顾一下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其实赛场内外是有不少独特的中国元素的。我们体育广播前方的四位记者也在这几天的时间啊，为大家一一的盘点。今天来听一下本台记者齐良博制作的系列报道，东京奥运赛场的中国元素的第二季，中国转播团队为世界制作公用信号。 7月23号，推迟了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如期开幕。就在奥运会开幕前，一批中国牌照的转播车出现在了东京街头的视频在网络刷屏。其实他们是和中国奥运健儿一起出征东京奥运会的中国技术转播团队。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一共有10余家电视台以及相关的制作公司参与国际公用信号制作，是历届海外举办奥运会中中国元素中国团队最多的一届奥运会。受国际奥林匹克广播公司的委托，他们将承担东京奥运会羽毛球、乒乓球、体操、攀岩、田径、铅球决赛等项目的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工作。由于在不大的场地内要同时进行6个不同项目的比赛，体操比赛也是公认的奥运会上转播难度最高的3个 A 类赛事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京奥运会公用信号制作团队负责人王平介绍说， 我们在这个公平公正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运动员和优秀运动员，这又提高了难度。 因为这个比赛它是在不受你控制的这样顺序进行，那么你在照顾重点运动员的同时呢，又不能落过其他项目的这个比赛进程，所以要进行有机的这种切换和调度，这个就对电视制作来说是非常难的这种一种要求。 中国转播团队第一次走上奥运舞台是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此后中国转播团队的实力不断增强，展现出了国际一流的公用信号制作水准与制作实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京奥运会体操公用信号制作团队慢动作导演郝放介绍说， 我们既然得到了这次制作东京奥运会体操项目公共信号的这个机会，那么就证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制作体操信号的这个能力应该是属于顶尖的水平。之所以在日本的主场来制作这个体操信号，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呢一直是一个体操强国，那么在以前的奥运会的体操项目公共信号制作当中呢，也一直是日本的团队把持着这个制作权。那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始接替了日本团队的这个体操信号的制作的这个位置。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当中呢，我们中央台的这个制作呢获得了零投诉，是相当不容易的成绩。这次呢，东京奥组委也是非常放心的把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体操制作这个机会交给我们。我们这次呢是阵容空前的强大，采用了很多新式的武器，比如说像吊环旁边的这个升降塔，跳马旁边的轨道摄像机，然后这次我们还加入了一些比如像 4D replay 的这么一个环绕360度的那个慢动作回放系统，并且我们采用了4台超高速摄像机，数十台高速摄像机，采用的设备的数量、摄像机的数量、人员的数量，都是历届奥运会体操制作最多的一次。 在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赛场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北京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的身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中心副主任、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公用信号团队制作负责人宋建生介绍说， 这次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北京广播电视台一共是16名同志。咱们这支团队呢，就是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就是乒乓球公用信号的制作团队，所以应该是比较有经验、比较有能力的这样的一支队伍。那么这次来到东京呢，大家感到最不平常的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防疫的要求。 北京广播电视台承接的乒乓球4号台制作任务，总共有8台摄像机参与信号制作，其中有2台遥控摄像机、1台大倍率超高速摄像机、2台标头 4K 摄像机、1台无线 4K 摄像机、1台鱼竿式特种摄像机和1台景观摄像机。全新的高科技设备也对转播团队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这次制作的设备呢，都是 4K 的设备，那么这是一个跨代的产品，这样设备的变化带来的就是技术上对摄像师们的一个挑战。它这个聚焦的流程呢，要比高清的要短，在这种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既要给到合适的优美的画面，而且还要保证这个焦点要实，所以这个方面呢，对摄像师们是一个挑战。 面对诸多的挑战，北京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在东京出色地完成了转播任务，并且得到了高度的肯定和认可。 因为疫情的影响呢，对大家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我们这支队伍呢，16个人当中呢，有11名党员，还有1名入党积极分子。应该说，从队伍结构来讲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们也是在前方组成了临时的党支部，分设2个党小组，每一位同志呢都能够按照要求呢积极的去做。不光是在工作当中按照这个 OBS 的一些规范去制作高水平的比赛的信号，那么按照防疫的规定来讲，同志们都毫无怨言，都严格遵守防疫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大家配合的都是很到位的。工作强度最大的时候呢，一天要工作16-17个小时，我们这个台的工作的情况也得到了 OBS 他们高度的肯定。 从雅典奥运会，中国转播团队只能参与乒乓球和现代5项2个项目的公用信号制作，到如今有近500-600人的转播团队参与到了奥运会及残奥会的多个项目公用信号制作。岁月流转的不仅是年龄，增加的更是技术与实力。如今的中国转播团队将先进的技术、一流的制作水平带到了世界舞台，为全球观众高质量地展现出了运动员的精彩表现。 这边初心说，哎呦，北京台都进奥运制作了，厉害。其实 每一届的奥运会啊，几乎北京台都有参与，只是都是幕后的工作。这些真是摄像老师们啊，默默无闻的在幕后做着这些啊，他们都很多是参与过六届奥运会的六朝元老了，所以真的向这些前辈们致敬啊。林公子说：“哟，听到了宋建生宋老师的声音啊，到。”不是到幕后了，是宋老师是领导啊，宋老师是带队的领导。好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上，继续为您梳理一下一些新的元素。昨天说的是新项目滑板，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林苑为大家介绍新增的项目攀岩。 2016年八月，国际奥委会宣布，攀岩和滑板、冲浪、空手道、棒垒球一起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的8月3号，东京奥运会攀岩比赛拉开大幕，中国选手潘于飞在男子全能预赛当中登场，最终未能进入决赛。第二天，宋逸玲参加女子全能预赛，同样未能进入决赛。赛后，在东京奥运会的攀岩比赛场地青海城市体育公园，记者和宋逸玲有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他结束完比赛之后，你有没有跟他交流，取取经，说说今天这个比赛的情况？ 那大概是没有，因为我昨天看他比赛的时候，我都紧张的都不行了。我再交流，我觉得我都不用比了。今天 你看他的时候就紧张，今天自己在场上呢？ 应该比昨天好点吧，昨天紧张过了。 那觉得这个场地当中这个难度怎么样？ 难度攀石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毕竟是我的短板。 出来之前有没有就是针对的准备一下？因为奥运会的摄像就是这样的，这个比赛的赛制就是这样的。 有是有，但是就因为我的肩一直都处于一种在康复的阶段，也不是在康复吧，就是比康复要好一点的那种，就属于恢复的阶段。平时也会爬爬难度啊那些的。其实我比完速度我就没那么紧张了，因为我的主项是速度，所以我要靠速度去冲成绩嘛，所以我比完速度就没那么紧张了。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今天我爬的成绩应该算挺满意的了。 紧张有伤，但却对表现满意，这听起来的自相矛盾背后自有它的原因。作为新增的奥运项目，东京奥运会攀岩比赛的参赛资格是在2019年确定的。取得资格时，宋逸玲在速度赛当中的表现出色，但这一年的年底她的肩膀受伤。尽管如此，她在奥运会的速度赛当中仍然比出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因此可以说对自己的奥运表现相当满意。接下来要说说的就是他为什么紧张，这和奥运会的赛制有直接关系。早在攀岩比赛确定入奥时，关于奥运会的赛制就有很多争论。东京奥运会当中的攀岩比赛只设两枚金牌，男子全能和女子全能，但事实上从国际攀岩联合会的比赛来看，几乎所有比赛中速度赛、难度赛和抱石赛都是分别进行的，因为对选手的考量并不相同。但在东京奥运会上，需要所有参赛选手参加完三项比赛之后，把每一项比赛当中的名次相乘，得数最小的选手获胜。宋逸玲尽管速度排名第三，但在难度赛还有抱石赛当中他都未能完成。潘于飞尽管难度赛排名第七，但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没能进入决赛。尽管如此，潘于飞的启蒙教练周立超还是认为攀岩这项运动能够进入奥运会，对于两位00后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宝贵的机会。 这应该也是中国攀岩历史性的一刻。觉得首先不管他发挥的怎么样，他已经创造了中国攀岩的历史。 更好的机会也在不远处等着更多的年轻人。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上，攀岩比赛的规则将和攀岩世界杯等赛事接轨，三个单项分别设立金牌。难怪宋逸玲说到3年后的巴黎会信心满满。 那肯定是一件好事啊，那毕竟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从事的这个项目能出现在最高的舞台嘛。 那这些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就和你以前比赛有没有碰到过女选手当中最强的吗？ 最强的在中国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2019年获得资格，但是其中的就是后面两年，就是2020包括到现在，就我们国内一直都没有参加就世界上的比赛，所以到头都没露面呢。如果就攀爬来说的话，有更厉害的。我觉得3年后中国应该 很厉害。 三年不长。 这边北三说林苑在隔离的期间还得工作吗？啊，其实我们前方的四位记者在隔离期间都没有停下工作，每一天都在给大家带来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一些回顾的专题的报道。 是的， 他们也非常的辛苦。我们也继续来转到网球的赛场来关注一下，真的是体坛，这应该是体坛的常青的一位顶流了，那就是40岁的瑞士天王费德勒啊。但是很遗憾，费德勒最近他的身体的状况，尤其是他膝盖的伤势，也是让他决定退出今年的美网公开赛。他也决定再一次去接受膝盖手术，那接下来的一些巡回赛很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恐怕也都要缺席了，付出的时间还没有确定啊。那这样算起来的话，2021年现在已经是8月中下旬了， 对 啊，所剩无几，这四个月的时间恐怕费德勒都不会再出现在赛场上。我们也是连线了网球评论员汪俊啊，他也是说到年龄成为了他再夺大满贯的一个最大的障碍，能不能复制当年的桑普拉斯奇迹呢？可能对于奶牛来讲啊，真的现在伤病是一个最大的困扰了。 大家好，很遗憾听到费德勒再次退出美网的这个消息，他因为需要再一次手术啊，放弃了这个今年最后一个大满贯的争夺。那么在去年澳大利亚半决赛他输给了德约科维奇之后，他进行了右关节的膝关节手术。今年复出之后，其实他的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啊，至少他在法网和温网都打进了16强。当然我们不能拿5年前、10年前的费德勒来比较，他现在毕竟40岁了啊，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消耗。那么他站在球场上就说明了一种成功，所以对于一个40岁的费德勒来说，我觉得他今年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能够回到16强大满贯也真的不容易了。对于老将，费德勒打法大家都知道是比较简练的，尤其这几年的改变，他不会在场上消耗很多啊，因为他的进攻还是比较犀利啊。但是阻碍他现在成为继续拿到大满贯的，我觉得根本的原因还在一个年龄。啊，我们中国人常说岁月不饶人啊，伤病其实对他来说他已经保护得很好，但是因为年龄的问题，他的肌肉的质量开始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所以即便是他看上去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消耗的比赛，但对于他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损耗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我个人认为年龄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这边也看到 Leapfrog 在问，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巅峰的桑普拉斯和费德勒谁更厉害呢？费德勒当然很想复制当年的桑普拉斯奇迹，但是现在目前来看啊，他这个伤病还是挺影响他的。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汪俊的分析。 对于全世界很多费德勒的球迷来说，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费德勒现在已经40岁了啊，他的身体的状态无论他保养的怎样都是大不如从前，所以他一定会渐渐地离开这个赛场啊，只是说看在什么时候离开。由于他本人的原因，他对网球的挚爱，他还一直站在那，但是要想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么太难了。我们知道很多人最近桑普拉斯刚刚过完50岁，那么桑普拉斯也曾经是费德勒的偶像，那么他桑普拉斯就是在他职业生涯最后期的时候，最低落的时候，他突然爆发拿到了美网的冠军。那么很多费德勒球迷也在期待费德勒能够复制桑普拉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但是非常客观的说，当年桑普拉斯面临的环境和费德勒现在所处的环境完全都不同。那么桑普拉斯能在职业生涯最后期以一个大满贯圆满转身告别网坛，但对费德勒来说他太难了啊，一个是他的年龄40岁了，而一个如日中天的小德啊，还有一个纳达站在那，还有一些新生代的球员，所以要想期待费德勒也最终拿一个大满贯来谢幕的话，几乎不可能，也不现实。确实对于全世界的球迷来说，那么费德勒早晚会谢幕，早晚会离开他挚爱一生的职业赛场，但是确实我们也很难想象费德勒到底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场合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希望看到他最后还是站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离开他喜欢的这个职业。 说起来还是觉得很唏嘘感慨的啊， 真的到这个时候，费德勒也已经是四张的年纪了。 对， 再加上其实纳达尔也是被伤病缠身啊，不断的伤愈复出，然后再继续的坚持。最如日中天的就是小德啊，那昨天呢，小德也是拿下了今年的前三个大满贯的冠军头衔，也非常的希望在当地时间，也就是本月底开幕的美网上再次取胜，实现一个年度全满贯的壮举。 嗯，在当地时间周一公布的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当中，小德把自己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记录扩展到了334周啊，远远领先于排名历史第二位的费德勒。后者310周排名世界第二，目前已经曾经啊是现在已经跌到了世界第九，而且刚刚宣布接受两年内的第三次膝盖手术。说到这个膝盖手术，我的膝盖就感到一阵疼痛。 对，其实现在，子航也是带伤作战啊， 上个月。对，也做了膝盖手术，哇！现在膝盖手术其实几乎都是微创的，但是我明白这个感觉，就是 恢复的时间。 对，这个肌肉会感到无力，这我觉得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这个天堑啊。 嗯，尤其他们在场上需要更多的去用膝盖去做支撑啊，网球运动员有很多的这种转身的动作，那现在真的我们是。三巨头同时在场的这种同框的比赛是越来越少了， 且看且珍惜啊。 对，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些90后的强力的球手追赶上来。那在上星期天啊，多伦多拿下冠军的梅德韦杰夫现在就依旧排在世界第二的位置，还有挪威的超级新秀鲁德是继续在冲击前十，他的排名也是上升了一位，已经是来到了第11位。那说到了接下来的美网，其实男单的冠军最大热门依然还是小德。那新生代的球员呢，我们发现也在一些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偶有露头的机会啊，但是还没有形成一股强势的这种冲击的火力，依然还是小德坐稳了最强力的这个冠军位置。我们继续来听听汪俊带来的分析。 今年的美网，也就是今年最后一个大满贯，我们看兹维列夫他拿到了东京的冠军，但并不代表他能够顺利的拿下啊，美网的冠军。这些新生代的球员在美网有机会啊，但只要我们看，只要纳达，只要尤其小德，德约科维奇保持他的状态，在大满贯上他所向披靡。他的这个东京有一些特殊情况啊，因为温度气温太高了，他又是连续作战，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他没有备战好。但美网不一样，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这是他最好的证明自己的机会。所以总体来看新生代有机会，但德约的机会更大。 很多的家里人也在为老将觉得很惺惺相惜，任我行说让那俩高手让让，圆费天王一个圆满吧。现在不是谁让谁的问题了，而是费天王现在的身体的状况啊，他还是要以保持身体的健康为最重要的这个标准吧。 是 啊，做完了膝盖手术之后，看看明年41岁的费德勒又会在网坛上创造怎样的奇迹。我们稍后片花广告再继续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的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较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小燕梦中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子昂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鸡唱晓，已经进入到了第30段了啊，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我们新的一个小栏目，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体坛热搜榜，我们还是在这个热搜榜上啊，昨天最流量最大的，都已经要被平台把平台冲垮了的，并不是来自体育的消息， 听出了樊怡儿这个语音当中的无奈 啊，对，而是跟顶流有关。真的，顶流现在这个词啊，它非常的危险啊，因为一旦真的是认不清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就会出很大的乱子啊。就在昨天啊，朝阳检查也是针对某娱乐圈的顶流发布了情况通报，这个 W 姓的啊，通报也显示，经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那在这个事件已经是确凿坐实了之后，人民日报也是发表了评论，事实证明，一旦冲撞法律，顶流就会瞬间付之东流，如果在名气的掩饰之下放纵私欲，那结局必然是自我毁灭。越是报得大名，越要常思德行配位，越是拥趸众多，越要当好表率，给世界以浩然正气，给青少年真正的榜样力量。娱乐圈当蛙创歌咏扬竹鸡竹扬青就这是娱乐圈的问题啊，这个顶流们的问题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 常常会爆出来这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啊，吴某凡的这个事情落实确凿但是对于青少年的这种正能量的引导，多看看体坛的顶流们吧， 没错， 多看看体坛这些常青的顶流，不是靠着没有作品还拿流量去说事儿，而是长时间以来一直日复一日对自己的自律。 是 无论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老费费德勒在40的年纪依然在伤病的状态之下坚持走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的这一段路，还有纳达尔同样也是一直以来饱受伤病的困扰，但是不停地在职业生涯当中追求自己更高的梦想。还有我们东京奥运会上这些新老的在创造奇迹、创造新的纪录的运动员们关注体坛的顶流没有风险。 确实，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网球的名将们，还是说足坛的很多的这个老将们包括我们认识的很多的这个老的体育人们，他们的坚守、他们的坚持以及他们的不忘初心，确实能给我们引领和带动的作用。我觉得体育永远是一个非常阳光、积极向上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去关注这些体坛的常青树，真的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永久的青春。 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在体坛的这些所谓的我们带一引号的流量担当里边，都是他们是怎么做的。樊振东您看，作为这国乒的流量担当，其实他都坚持看比赛，平时有空的时候就研究战术，根本没有社交的平台，连微博都没有，这多新鲜国乒果然也是个个都有这种喜剧人的 基因啊，那昨天樊振东也是在社交媒体上跟记者们直播连了个麦，但是呢他没有微博，是找朋友临时借的号上线聊天，现充啊，这感觉还是让我们知道其实运动员平时是非常的自律的。 是有的运动员可能会上上网、啊、看看这个消息什么的，但是有的运动员真的是可能是脑子里就是现实生活这个训练比赛啊，战术等等等等，脑子里就是这些事儿，所以说呢也没心思去玩微博。但我不得不说啊，尽管说可能这个跟网络这个了解不多，但是国乒的几位队员们真的个个都是整活大王啊。 对，但是网友们也都说了挺好的啊，小胖就别开微博了啊，小胖坚决不开账号，实在没号的话，许昕说东哥找我借呀、啊。许昕最近没有少在这社交平台上连麦直播啊， 是啊， 但是真的运动员们是会很珍惜自己的羽翼的，尤其是在梦之队这种很强烈的队内的竞争当中，想要去保持在职业生涯当中的这个顶流，那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自律在里面啊。当然我们也是看到了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首金的清华姑娘杨倩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人设的属性啊，除了这个美甲女孩啊、比心女孩之外，又有了一个新的属性，就是综艺女孩，因为她最近出现在了快乐大本营快本的录制现场啊，也跟何炅老师啊疯狂的花式比心，解锁了各种比心的 pose 啊，依然是非常的可爱。 是的啊，有网友评论说想把所有的心心都给我们的奥运冠军啊，杨倩妹妹好可爱。杨倩呢在今年的7月24号以251.8环的成绩获得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东京奥运收获的首枚金牌。在领奖台上，杨倩就对着镜头做出了一个比心的 pose， 非常的可爱，也让大家呢一度是引起了热议啊。 对，就如果大家想关注这个顶流的话，真把杨倩的那个表情包存下来，真的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强的这种正能量。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乐乐乐说体育人那看的就是成绩，没成绩就什么也都谈不上了，所以必须刻苦训练，自律自强啊，自律才让人更加的强大。还有家里人说真的是搞不明白这个娱乐圈的事儿哈，跟咱们体育圈差的比较远啊。当然也有家里人说这个体育明星娱乐化这事儿啊，还是得看自己的斤两啊。如果本身是有着强大的实力的，偶尔的娱乐一下无伤大雅， 是、 反而能给这些体育迷们球迷们带来更多的福利。但如果自身实力还没有做到一定的程度，您就常上综艺，那真的是也是自毁前程。 是，那除非是想转型了哈、想不搞体育了哈、我觉得综艺就是多一个角度，让我们去了解这些我们的体育明星们的生活嘛。 那我们也继续来看看，中超已经是停歇了，但是回顾这前14轮的比赛，尤其是在最后一轮这个第8轮的补赛当中，这场京沪大战。恐怕大家伙还依然的意犹未尽啊！而且这一场京沪大战，这又能在多年之后再拿出来，再跟自己的上海的球迷朋友们一起回忆一下啊，当年啊，我们啊就在那种绝处的时候把申花淘汰了，进入到了争冠组。虽然说这现在说争冠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前8名嘛。但是以今年国安的目前的这个状况，人员上的这种捉襟见肘，能够保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已经是相当的不易了、 这绝对算得上是一种成功啊。 不过大家伙心里也都是明镜似的，我们现在是保留在了争冠组，但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毕竟在后面3个月之后再回到中超的时候我们在人员上就更加的吃紧了啊，到时候侃爷也会回去啊，他要打这个国家队的比赛。而另外我们其他的外援比埃拉啊、到时候能不能伤愈复出进入到赛区呢 是 都是很大的一个疑问。 对，比埃拉现在已经到西班牙去度假了、前几天刚去，应该是开启了自己养伤加度假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 按这个合同来看呢，他的合同十二月也就是年底到期，所以说十二月再开打的话，他这个合同到底怎么看？是会不会是一个养伤，然后到了国外待着，然后一待呢待舒服了，呵呵，对吧？ 嗯，所以到了那个合同期的最后的时期，其实是非常的尴尬的， 是 因为外援，回来踢吗？嗯、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超过常理的一种要求吧。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准备。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收官，大家伙都说好久没有听到天音的声音了，必须来听天音再回顾一下啊！尤其是我们在京沪大战当中的这个上演的绝境当中的表现。天音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真的大家都说特别的想念天音，就这时候一定要让天音出来再护一次犊子啊，此时不护何时再护。对，所以来说说吧，我们也回顾一下。虽然说比赛已经是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但是大家还是在回味着啊，这个京沪大战的成色。那天音来看的话，这一场京沪大战，如果让你去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去排个序的话，能排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这场比赛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可能最近几年以来哈，看过的所有体育比赛当中啊，特别令我感动的一场比赛。就是说，因为我们看体育比赛的目的啊，其实大家可能看了很多哈，各种各样的比赛，刚打完的奥运会啊什么的，包括足球比赛看很多。其实我们看体育比赛最重要的是想看到那种体育当中的精神。体育的精神就是这种处于劣势或者说处于低谷当中，你能够去奋斗啊，你能够去战斗啊，最终能够获胜。我觉得北京国安队的这场比赛啊，跟申花的比赛之前，我相信可能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没有人会相信国安队会上来噼里啪啦十六分钟就把对手能够干掉，对吧？ 嗯， 我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哎， 我说，但是最终北京国安的比赛不单单是说我们在开场踢得好，把对手能够，开场就3-0，而是说整场比赛我们都打得非常有气势，整场比赛我们都打得非常的这种主动。我觉得这种比赛带给我们的感动，那真的是我觉得像很多的这种历史上的著名比赛一样。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我心目当中的价值哈，至少能够排到国安跟申花比赛的第二名，第一名肯定还是9-1 啊。 啊，那必须的。 啊， 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那已经是相当高的一个历史的定位了啊！就多年之后也是像9-1这一场一样，可以拿出来被反复的聊、反复的回味的一场比赛啊！但是现在很多的球迷朋友们也是我们在畅想3个月以后啊，就是再回到这个争冠组的竞争当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的人员是更吃紧的。坎爷要回去啊，参加国家队的比赛，比亚拉能不能回到赛区还是一个未知数。再加上这新来的这位安德烈席尔瓦安 A 席能够给球队带来多大的变化，天音怎么看呢？ 咱们从人员上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比赛其实打得这么的就这么的难受啊，很重要原因跟我们的人员有关。对吧？比利奇也说了，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外援，这么少的一线队队员来踢这个比赛，这么少的 U23， 这个的确是问题。而且从下一阶段看，这个问题只能会加重，不会再提高，就是不会好转。 嗯， 刚才小凡说这个，我有一点特别感同身受。你看我们的，就是，上一场比赛踢申花吧，我们合着是整条后防线全是带着伤在踢，对吧？不是拉伤就是骨裂。不是骨裂就是骨折，这种方式来踢的比赛，那真是那个就拿我们的血肉去堵这些漏洞啊。 嗯， 那这种情况其实你看，随着国安队的比赛，我认为啊，以国安队这种6-7名国脚的球队来讲，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麻烦。因为我们的队员在国安队的比赛当中，很有可能就是即便是没有受伤，这种长途的征战啊，这种压力之下呀，队员只会更加疲惫。 嗯， 就我们的球员不会说，哎呀，我们会就是现在的状态啊，身体状态啊，比现在更好。其实我觉得是不会的，我觉得只会更加疲惫。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巴坎布是什么样的水平，但我们真不知道这席尔瓦是什么样的， 真是 对吧？ 嗯， 对，因为说吧，如果是只看名字，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牌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哈，可能在就这种葡语国家，叫这名字的人太多了，这就是王小明啊，李小明，这是这么一个，究竟水平怎么样？ 就是我们看录像是不行的，我们得看看他真正到场上来踢是什么样。 嗯， 所以说在一个主力外援情况未知的情况之下，其实国安是没有外援的，比埃拉能不能去打大家也不知道，而且即便能够去打，去打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国安队会面临一个国内球员更加疲惫、外援情况更加不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 是，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下一阶段的难度会非常非常大。我其实说一句让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就有点着急的话哈，就是我们可以凭借这种士气，可以凭借斗志，可以凭借战役，去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大比分击败申花。但是我们不能要求球员每场比赛都是这么去踢。 没错，要每场都这么踢的话，那没踢一两场就已经整个就拉了胯了，十一人都凑不齐了。 对，你看这场比赛，其实很多队员就是说于大宝是四处拉伤。他其实于大宝在两场比赛之前，队里面跟我说他就已经拉伤了，就说能不能上就不知道。然后说要上，大宝也是带着伤在上。然后那个李磊，我当时问他们，队里面跟我们说，就是说这个李磊整个的那个连续两场比赛赛前训练都参加不了，说就只能养着，养完之后才能比赛。我觉得就是，哎呀，这种情况看，其实真的是要在正常的环境里面踢还可以，但是说还是让他们这种咬着牙努着跟拼申花这么去拼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是不行的。所以说对于咱们来讲，人员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到了下一阶段的时候，我们会面临更大的这种人员的危机，就是人员的这种困难。 对， 咱们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面想办法尽快的解决。其实你看我们在人员当中啊，李可对吧，这个有伤病，侯勇有伤病，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前场两个特别好的选择，我们就是特别缺这种防守型中场。另外我们缺 U23 的队员，这两个队员恰好是这么两个身份，但是上不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今年啊有点这种流年不利的感觉。 真是啊，那现在外援这方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啊，因为窗口已经是关闭了。那在据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有可能在下个阶段开始之前，这个国内的窗口还会再开一次。那如果真的到时候可以去开启这窗口的话，咱是不是在国内得划拉划拉人啊，在这本土球员上我们再加强一些。 其实这个要求是跟那个谁啊有点像的，就是说上一次连线的时候说这点是教练能看得上，就是比如说俱乐部去推荐给他了哈。其实国安队在选内援外援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尊重这个教练意见的。就把名单给他了，把这个录像给他了，教练能看得上的队员，我觉得就是他得能选得上。就是选外援啊，选内援啊，其实是一个几方面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转换过程。现在就是教练得能，就是说你给他挑了，他能看得上，双方都情投意合，这事儿才能成。所以这是咱们教练的。还有一个下一阶段呢，咱不知道咱小孩能不能回来，是吧？ 是。 如果小孩们能够回来的话，其实梯队里面有些孩子，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来踢。反正这个赛季就这样了。是吧，真是你要说国安去争冠军，我觉得的确有难度，非常非常大的难度。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有机会让这些小孩们能去踢踢球，能去找找感觉，未尝不行。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赛季，也给更多的新人更多的机会啊，为未来去做一个打算。还有我们这边有家里人像一成不变问说，有可能可以租借的外援吗？ 其实上次连线也聊过这个，就是说咱们给那教练啊，之前给过他一些名单嘛，就是可以去选嘛，就是在国内的一些外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国内的外援流动还是挺多的，就是很多的这些就是从外国再引进外援很难的情况之下啊，因为有疫情管理嘛，就很难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内部流动，就是楼上楼下搬家这种方式哈，来引进外援。然后还是这个，就是说你即便有，即便行或不行，就是教练得去答应。另外一个，咱们得算算现在手里还剩几个名额了。就是这个闪转腾挪之后啊，还能不能再腾出空来了。 所以接下来这是俱乐部必须要去提前去考虑的，也跟教练好好的沟通沟通啊。 对，就是我觉得对于跟教练的沟通来讲啊，这个赛季就是新的教练来嘛，新的教练来带来，因为咱们国安队这么多年以来所储备的外援 所准备的外援，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原来的这一套战术体系准备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哈，特别是踢申花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突出，就是国安队的战术打法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我们无论胜负一定得60%以上的控球，对吧？现在国安是无论胜负，特别是你想赢的比赛，国安控球40%几啊，不到50%，这样比赛才能赢。我们其实现在到了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已经完成了比利奇对球队的这种改造了。 嗯， 现在这个球队的风格就是比利奇要的，就是他当年在英超执教时候的这种接近的风格。所以说，未来我们得按照这个路子去引进外援，去准备外援。其实为什么就是教练有的时候会对外援，哎，你推荐的这个我不要，你推荐这个我不要，他可能是因为你原来推荐的这些外援还是原来这种战术体系之下的，我要这种新的战，我要边锋，我要速度快的，我要能下底的，就比如说是这种啊，那可能就跟你原来国安就是4-5年了就没有边锋，就没用过边锋啊， 对， 所以说我觉得新教练来了，新战术体系建立过程当中，这种问题是一定会出现的。 嗯，确实我们也长时间以来其实一直挺渴望这个能够有下底传中能力啊，能有这个边中结合能力，基本功特别好的这种边锋的类型，但是就是像滋妞滋妞的这种类型，但一直呢在像格隆啊，像小马丁之后，还是真的缺少这个类型的这种无论是外援还是国内的球员。那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还有时间啊，3个月的时间，如果真的窗口再次开启的话，希望俱乐部啊也能跟主教练好好的去把这一块给俱乐部的这个支持给加强上来。毕竟我们好不容易留在争冠组了啊，大家伙对于国安的这个接下来的表现也有了一个更高的期待。 哎，对，咱们也希望能够俱乐部吧，因为也希望俱乐部在球员管理啊，在这种外援管理上面哈，我觉得哈更加严格一点，是吧？就是更加的这种职业一点，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对球员还是对外援还是比较柔和的一些方式有。你看很多俱乐部，你该不让他回去就不让他回去，是吧？你像他这一回去，一来一回，这半年过去了就耽误没了。我觉得该不让回去不让回去，该完成任务完成任务，该给俱乐部打俱乐部打，对吧？我觉得俱乐部可以更加的严格一点，对很多的外援的管理，对未来的外援的管理也是这样。 对，咱们还是更人性化的啊，也是考虑到这种长时间的赛会制的比赛，再加上外援对于家人的思念啊，就能放就放了。但是现在看起来，这种放这种人性化的考虑，其实对于整个球队来讲还是挺致命的一种打击啊。确实 放了就回不来了嘛，你看很多时候。 对，所以这个赛季我们真的是磕磕绊绊啊，人也是没有齐整过。所以比利奇这前14轮他在带队的这个表现，也是在最后这一场赢了申花之后啊，长舒一口气，吐槽了很多之前自己曾经没有吐槽过的这个部分。所以对于比利奇他的执教来讲，包括他对于技战术的改造，那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比利奇挺逗的哈，他就是这场比赛最后的时候啊，说了点这样的话，因为比赛结束了嘛。比利奇在国安最近几个教练当中啊，就咱们只说个人感受哈，他是一个赛前新闻发布会透露消息最少的教练，就是说我们喜欢那些教练是你真得说点话题，就是比如说因为现在不能去赛区嘛，大家都会跟那个新闻官啊，跟那个这个联系嘛，比如说把想问的问题发给新闻官。发给赛区的新闻官，赛区新闻官帮你去问比利奇，最后会返回来。就是原来的那个时候问那个热帅的时候吧，你真的发问的问题，他问的时候，热帅是能够回答出点东西来的。你会发现哦，是这么一回事儿。这比利奇有点这种老油条啊，江湖油条这种感觉，就打这种推手。你看他说了好多，最后你仔细研究，啥也没说哈，就合着这意思。 都打太极了。 啊，对。这一次比利奇真的是说了好多内容，特别是抱怨了这个，也不能说抱怨了哈，他就是可能 吐槽 倾诉了一下哈，倾诉了一下，就倾诉了一下自己的这种委屈哈，什么我拿到的球队跟我看的球队是不是不一样啊， 完全是两支队呀。 啊，你给我介绍的时候，哇，天皇巨星这个罗列其内啊，四大天皇在列，怎么我踢的时候就剩一个半拉巴坦莫了，然后就是他可能也抱怨很多哈，包括U23的问题啊什么的。我觉得对于比利奇来讲啊，的确就是拿到手的这个球队远远不是真正的北京国安队。我认为比利奇的这种 变化，比利奇是处于这种时代变革当中的人，就开个玩笑说，因为就是把大家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国安队当前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了，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低效传控的这种打法这条路哈，已经走到了尽头了。而且这条路我们能走到这儿，也是因为奥古比埃拉两个人生硬的拖着，就靠这两个大腿拖着咱们走的。 是， 现在既然这两个大腿的续约问题已经不可能得到这种新的续约了，就不可能续约了，就是人家也不续了，那么我们这种战术打法是一定会走到尽头的。如何改革，在此之前任何一个改革的教练都失败了。每个欧洲教练啊， 没错，包括像当时扎切罗尼那会儿就想改造来着。 对， 嗯， 就是说每个欧洲教练其实都发现了国安的问题。 嗯， 因为我还是这观点哈，我们所谓的传控，在真正的欧洲成熟教练当中看来，这种传控只是最基础的足球技术，就你的传控是足球应该具备的，是最基础的。你们在这种基础之上应该打得更快，更有效率，更直接，更有杀伤力，这是人家的想法。每个欧洲教练都这么想。但是每个人想改革，在此之前全失败了。就是说，由于压力啊，由于这种队员的不适应啊，由于他对于球队的这种不熟悉啊，他的这种足球改革全失败了。现在比利奇是到了不得不改了，因为这两个人不在了，奥古比埃拉不在了。那他不得不改了，逼着他改，他真是到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坎儿上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我觉得比利奇用了十几场比赛，把这个新的战术打法体现出来了，也表现出这个教练很好的一个能力。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在很艰难的时刻接受到了一个很艰难的命令，做了一个前面教练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的国安队所继承的比利奇的打法，我认为在人员组合配置上面还不适应。就现在我们的队员依然不适应比利奇的这种打法。 对， 我们试想一下，当巴坎布走了的话，那我们前场连一个快的都没有。 嗯，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比利奇跟巴坎布两个人之间那可是有天然的缘分的。这个比利奇在欧洲的时候就要买过巴坎布， 嗯， 这他自己也承认过，说我在欧洲的时候就想买他，哇，这个天皇巨星啊，这个明星级球员， 嗯， 但是人家当年不愿意来， 嗯， 我好不容易现在拥有了巴坎布了，就他觉得巴坎布是这种速度反击，而且门前能力处理门前能力非常好的队员。当巴坎布走了，下一阶段如果踢不了的话，那么我们在前场有没有这种速度反击型的队员？有没有这种个人能力、个人配合能力非常好的队员？ 嗯。 我认为他手里另外一张牌怎么他的完成他这个技战术打法的一张牌又没有了，那么我们在更没有他这些符合他战术要求的人员之上，如何让他的这个战术得到更好的体现？我认为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 是 就是他在改，但你得给他人， 对， 是吧？ 嗯， 谁能打这个战术，谁能打这个任务，我觉得真的是还是需要俱乐部跟比利奇之间啊有更好的这种协作， 嗯， 能够在尽快的时间之内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 嗯，这个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真的，任何的战术打法都是需要合适的人、合适的位置来支撑的。希望接下来的这个后半段的赛季，比利奇不要再做这么无米的差事了。啊，谢谢天英啊带来的这个精彩分析，大家也都非常的想念你，谢谢天英，再见， 谢谢大家， 哎， 谢谢， 哎，啊，大家都说这个 reasonless 说今天天英说的很精确啊，咱们国安的这伪传控就是这个来回倒脚，是说白了别人忽悠你，你还真当真了，所以现在需要做出一些战术上的直接的改变，是被动而做的，但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接受，所以就看俱乐部接下来在人员上能不能给比利奇更多的支持，也支持他把这个战术的改造彻底的去做好，为国安去塑造一个更远的未来吧。我们也不是说不能打传这个防守反击啊，只是需要合适的人去做。 没错，希望到了12月的时候，伤病能够好一些啊，彩票能够刮出来 啊。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在下个时段8:30之后再继续回来。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好，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了节目的第四时段啊。咱们在这时段也回顾一下国际足球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多场精彩的比赛的。 是的， 那现在在法甲啊，其实大家更多看的不是大巴黎在场面上有多么的火热，而是这些新援啊，也不用上场就马开了在替补席的迷坐。球迷们就已经很上头了， 对，这流量就够了哈、说实话哈、巴黎赢球这事儿，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梅西在巴黎踢球这事儿，大家还都没见着呢 啊，也没见着，还是一个小小的悬念。 是的啊， 在巴黎也很会给自己慢慢的去积攒这个大家的期待值。 对，上周末是4-2哈，巴黎圣日耳曼主场战胜了斯特拉斯堡。梅西、内马尔、拉莫斯、多纳鲁马这些还都没出场呢。 嗯，所以如果在下面的轮次当中，梅西要出场的话，跟姆巴佩啊、内马尔几位啊，怎么去在场上共存？这恐怕是现在啊，波切蒂诺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而且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挑战其实不大。法甲呢，虽然说巴黎上个赛季也是翻车了，没拿到冠军，但是他的统治力还是毋庸置疑的。你说这让了2-4，还能打一个4-2？当然了，虽然说斯特拉斯堡的实力很有限吧，但是确实是让了2-4啊，这巨星们全没上呢。这中轴线，多纳鲁马、拉莫斯，对吧？前面是内马尔、梅西。几条线上的这个关键的巨星都没上的情况下还能赢球，那给这个波切蒂诺的难题出在就是不是赢球的问题，而是说你到底能把这些球员怎么捏合，让他们踢出多精彩的比赛的问题了。 嗯，我们也来听一下武志带来的分析。 我相信很多人本赛季随着梅西的到来呢，也会更多的支持大巴黎，也会把法甲的这种目光啊完全的吸引过去。但是其实梅西来到球队之后呢，大家已经排出了不同的自己心中的理想的阵型啊，这个姆巴佩居中，内马尔在左，梅西在右啊，内马尔的那些包括梅西的左脚的这种带球和射门的通道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大巴黎最大问题可能大家都会说了啊，这个最大短板就是主教练波切蒂诺了，可能他的这种治军的手腕还不够严厉，他能否控制住更衣室的这种不断的可能有一些隐患的纷争，毕竟大牌球员太多了，更衣室控制住了，可能其实场上的局面会更加的顺畅。除此之外呢，其实我所担心的就是大巴黎的中场啊，包括迪玛利亚呀、包括维拉蒂呀、包括其他人，这种强大的前锋线其实需要更多中场的支撑，那能否像之前巴塞罗那布斯克斯前面有着双核哈维和小白这么一种强大的体系支撑，其实是梅西最为喜欢的。但是如果中场运转不灵，包括在由攻转守、反击和防对方打反击这两个转换的瞬间，如果中场不能给予强大的支撑和屏障作用，那可能大巴黎前面会有点头重脚轻。但是相信波切蒂诺会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 另外我们也是看到在英超当中 同样也是这个有很多的看点啊。英超首轮本来想着热刺跟曼城这还在争凯恩到底上哪家去呢，哎，果然曼城就在客场又输球了，0-1输给了热刺，也是延续了前面几次的客场不胜啊，一到热刺这儿就没什么好的结果。那孙兴民也是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但是他的合同是在今年夏天延长到了2025年啊，但 是 凯恩的合同呢？ 凯恩现在呢大概率啊都已经闹成这样了，你看热刺这场比赛呢他也这个没上啊，所以说呢按理说他应该是该走了啊，但是现在曼城到底能不能买他呢也是还在应该是还在商讨当中。据说呢他也是入选了欧协杯的附加赛的名单，热刺要去踢这个跟葡萄牙的这个费雷拉俱乐部去踢欧协杯的附加赛。这样的比赛其实对于正经的这个英超联赛来说呢肯定是需要一些轮换的，所以说凯恩也是有机会代表热刺再踢一场。 但是在英超的争夺当中看来曼城想要卫冕的这个竞争人数还挺多的， 两连败了，说实话瓜迪奥拉咱不能说他江郎才尽啊，但是这几场比赛他真的是没有把这个阵容调整好。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从上赛季的欧冠决赛开始到现在的英超的前两场比赛已经3场比赛了，场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呢，场场阵容的首发的布置都有一些独特的设计在里面，但问题就是这些设计没有得到结果上的应验，这我无疑觉得是对主教练的一种能力上的压力 啊。这战术大师经常是这样的，总喜欢在战术上想一些办法变化一下，但是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取得一个最好的结果啊。所以武志也提到了英超到底谁会阻挠曼城的卫冕，是只有一个切尔西吗？他觉得像热刺啊像利物浦啊可能都会扮演这样的角色。 从目前来看哈，这个首轮比赛如果说要是谈蓝月亮的本赛季的夺冠的大热门的对手肯定是曼联了，这个同城死敌之间呢冤冤相杀很多年，而且呢都是曼彻斯特双雄，一个是蓝一个是红啊，水火不容，包括切尔西这么一种情况下，图赫尔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对本赛季英超的冠军发起更大的冲击啊，以及热刺虽然说可能凯恩还在摇摆当中，但是热刺他们依靠犀利的反击能够大杀四方，比如说这场比赛他们已经是战胜曼城，但是后面的比赛他们没有凯恩作为一个高中锋的支点，阵地战当中的体系被完全的破坏了，努诺给这支球队在进攻端抛过阵地战其实需要带来更多的改变。当然英超的夺冠球队永远不能少了利物浦啊，特别是在范戴克回归之后在后防线呈现非常稳定的迹象的情况下，利物浦他们在前面也有加上了其他的新进的球员，我觉得在进攻的三叉戟包括后面的不断补强方面利物浦可能会做得更好，板凳深度的提升包括后防线的稳定是给克洛普带来更大的夺冠的信心。 当然在昨天凌晨的时候西甲还是迎来了后梅西时代巴萨的首轮的比赛。正式的比赛是在主场4-2战胜了皇家社会，那确实在没有梅西的这个巴萨其实也是需要去适应有一种声音是说没有了梅西其实可能巴萨的进攻会打得更加的顺畅，大家的球权也更平均分配一些。 这场比赛巴塞罗那踢的确实不错啊，4个进球也能证明一些问题，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再看一看，皇家社会确实在诺坎普就没怎么赢过球，而且呢这一支球队也是巴塞罗那最喜欢遇见到的球队，对于巴塞罗那的胜率是非常之低的。他们的主教练阿尔瓜希尔其实也是啊，赛前就表示了说这个梅西虽然走了，但是呢这个踢巴萨我们照样很难踢，也算是在这个揭幕战上巴萨收到了一份大礼，但是到底怎么样咱们还得再看看。 所以后梅罗时代啊，一个西甲的关注度影响力又有多大，武志也说了真是需要卧薪尝胆的积蓄力量。 随着 C 罗和梅西这几个赛季都相继的离开了西甲的球队， 可能在之后的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当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确实是不如其他的联赛当中的一些更加精彩的比赛，这让西甲在之后的竞争力可能确实不如英超，包括已经在慢慢复苏的意甲，包括这个赛季可能把大家的吸引力完全吸引过去的法甲。其实呢，巴萨包括西甲联盟以及西班牙的足协都知道，梅西和 C 罗就是这十几年来，梅西和 C 罗都是他们的一个金字招牌。但是两大巨星都相继的离开之后，西甲还有什么看点？那可能比如说，巴塞罗那如何重整自己的进攻的体系？那皇马在没有 C 罗的情况下，本泽马他已经支撑了两个多赛季，但是后面的比赛，本泽马他的状态能否成为带领皇马继续征战和前进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进攻点？本泽马是一个大家眼中常见的背锅侠，他进球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他不进球，可能问题就会随之而来。但是他在不进球的情况下，他给同伴带来的无球跑动上的支撑，体系上的建立，这点其实大家也可以多看一看。包括巴塞罗那和皇马的其他的竞争对手塞维利亚，包括马竞、巴伦西亚，包括重新回到西甲层面的西班牙人，才是我们可能其他球迷更为关注的这些看点吧。没有了梅西，西班牙的甲级联赛，包括他们的西乙，如果比埃拉十二月份回到拉斯帕尔马斯的情况下，可能也是我们所谓关注的。当然，乌雷肯定是我们更加需要去不断的给予支持的。 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这个体坛顶流是靠什么能够长青的啊。大伙儿也都说，其实体坛顶流靠的就是伟大的这种自律啊，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The Three 就说自律阳光，积极向上，给人正能量。变局说刻苦努力，信仰热爱，自律学习，全方位的能够顶流就已经不易了，能长青更不易。因为体坛的顶流不是靠流量数据去堆积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成绩来说话的。 对，还有就是敬业这个词吧，我觉得真的是在体育圈啊，或者说体坛，首先要做到顶流，就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在自己的这个行业内，自己的这个项目内拿出一个成绩来，真的是要有这样的态度才可能出成绩。 嗯，热爱是一个开始，坚守是决定自己能走多远。我们也在这几天看到苏炳添啊，不断的在接受着各种媒体的采访、直播、连麦。那他也是，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接下来在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啊，还能不能看到他的身影？还能跑多长时间？还能不能继续去冲击，比9秒83更快的速度？ 嗯， 他说坚定信念，自己还有提升空间，能跑一年算一年。 现在是不是巅峰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未来自己还是有机会去继续冲击一下。现在跑了9秒83，我觉得还可以提高，因为有些东西是自己亲身经历了完了以后才会很清楚的知道还有没有空间。我敢很肯定的说绝对有空间，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说也验证了很多的东西，亚洲人的极限啊，其实根本没有说什么极限之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为这个中国田径的事业去做些努力。 巴黎奥运会上我们还会看到你的身影吗？ 你要是说的那么远话，我现在确实也不敢答应你，因为对于我而言，我希望的计划是我能跑一年是一年，如果我跑不动了，我会选择离开。我不会说我现在就跑9秒83，我很厉害，我就要坚持到这个巴黎。我只能说我能跑一年我就坚持一年，我就为国家队争光一年，我就这个想法。也许我跑到2023年，哎，我还可以，我会去挑战2024年。 其实真的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每次听到运动员们的赛后的采访啊，尤其是像一些运动员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再坚持到巴黎。对，但是以运动员的这种目标导向型的人格来讲，他们都不会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我会去坚持每一天的训练，但是目标梦想 都是要靠这些现实来支撑的。 优秀的运动员他们的目标永远是下一届大赛，但是其实在他们心里很清楚，真正的要完成的目标是下一场比赛的终点。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训练去积累起来在下一次比赛当中的爆发啊。当然还有像杨倩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啊，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是在拿到了奥运冠军之后，他的心态依然是非常的轻松的啊。最近也没少去参与一些综艺，来听听。 我爱看的特别多，基本上我都看，就是跑男，还有极挑，还有王牌，还有蜜桃，还有明侦，基本上都看很多。之前还看那个德云逗笑社，也算不上是追星吧，就是对他们比较欣赏。 看的是真全啊！ 射击女孩的综艺属性，呵呵，就是看综艺看着看着就把金牌拿了啊，这也是一种天赋异禀的表现啊。当然在射击这个项目上真的是人才辈出，在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我们还看到张梦雪一骑绝尘，作为一个黑马出现在手枪的项目上面拿到了金牌，但是这一次就已经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了。 是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啊，杨倩有这样的成绩肯定是有原因的，不是说真的看看综艺啊，就是每天刷刷视频看看剧就能获得成功啊。他也说过，说自己不是学霸，但是学习会贯穿他的一生，这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们的指引。 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说说这些体坛的顶流们是怎么保持常青的，另外中超已经进入到了间歇期，您准备这段时间看点什么呢？会五脊六兽吗？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刚才听人说到了现在国安的打法上的改造，深秋说就目前阵容只能看比帅怎么去好好的整合了，这个整合在最后的这几场比赛已经是看到了一些效果啊，球员也在努力的去适应比利奇这个最新的要求，但是还需要更多的这种像边路的快马去做一个更强力的支撑，才能让球队去稳固到一个打法。 对，看了今天这个话题，很多的球迷朋友都参与了，尤其是这个休赛期咱们看什么，就总结了几个吧，一个是看五大联赛的，更多的好多的这个意甲的球迷哈比较期待，还有就是期待着这个篮球这块啊有一些精彩的内容的。 永春堂药店也说看到了咱们的救人啊，奥古在八甲第16轮就上场了，6分钟就进球了，熟悉的脸庞，熟悉的眼神，熟悉的进球方式，却穿着陌生的球衣，可惜了啊！这真的是给俱乐部提出了一个很尖锐，但是呢又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对于外援的管理，既然是在合同年，即便我们有这种人性化的考量，也考虑到外援长时间的在海外踢比赛啊，又是赛会制，不能跟家人团聚。但是别的俱乐部也同样面临一样的问题啊，其实他们也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权衡， 对， 既要保证俱乐部目前的人员的要求啊，也为外援想到了这一点，都是职业球员，我相信都可以理解啊。 是， 那接下来也是给俱乐部在后面外援的管理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奥古在科林蒂安啊取得进球了，再一次去征服巴西的球迷了。还是希望他能在我们国安的主场继续进球啊。 但是这个目前来看已经是不可能了。The Three 说中超歇了看点什么呢？看回放，尤其是这场国安赢申花的比赛，已经看 N 遍了，央视的啊，北京体育台的啊，还有腾体啊，就是腾讯的那个网络的视频，都看了个遍。反正这场比赛一定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确实 多年之后拿出来再咂摸的时候依然很有味道。 对，当时现场解说的时候有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留言啊，晚来了10分钟啊，就吃了个饭晚来了10分钟，错过了这么多精彩。 对，就打开电梯晚了，您就发现哟，这比赛这不是录播吧啊，确实不是录播。阿木说当年扎切罗尼就已经指出国安的推进速度太慢，应该提速，估计半年可以改造成功，结果3月之后他下课了。就是当时的那个环境，你说我们是在一个争冠集团当中，很难给主教练以这样的时间